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量、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学以一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从10月5号开始，2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在每个周五和周六都会为您送上由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播出的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节目中我们会陆续请到为北京旅游做出贡献的优秀榜样。那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说到的是咱们北京传统餐饮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为大家请到的这两位呢，都是从事咱们餐饮行业多年的优秀工作者。那么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参与今天节目的两位榜样人物。 环球旅行家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叫陈立新，来自京城老字号东来顺。我是1971年参加工作，走进东来顺，有幸拜在我的恩师何凤清的门下，专攻涮羊肉的制作技艺，到现在已经47年的历史了。在师傅的指点下，基本上掌握了涮羊肉的制作全部工艺，获得首届全国清真烹饪大赛的金牌，现在是东来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涮羊肉制作技艺第4代的代表性传承人。 我是谭兵，来自北海纺山饭庄，我是1980年参加工作，也快40年了。经过不断刻苦学习和向师傅的请教，在技艺方面有了长足发展。曾经我是全聚德和平门店一名厨师，经过不断的锻炼，去过美国洛杉矶店、阿曼国王酒店担任行政总厨，在国外的工作经历呢有10多年，现在在纺山饭庄担任行政总厨，也同时获得了很多荣誉，曾经获得中国烹饪名师称号、高级技术创新中华金厨奖、首旅风范10大技术标兵、北京市劳动模范称号。 好，让我们欢迎来自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遗工作室主任陈立新和北京市纺膳饭庄有限责任公司厨房部总厨师长谭兵，欢迎二位的到来。那首先呢，我们要跟陈立新陈主任要聊一聊啊，聊一聊东来顺。刚才听您的介绍当中说，您是71年就到了东来顺，可以说您对这个老字号应该了解的比我们都多得多了。那么一直也在讲啊，说作为老字号，一定是有它独特的魅力。那能不能请您啊，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东来顺？ 好，东来顺是北京一家知名的清真餐饮，它是1903年创业，到现在是115年的历史了。最早呢是在东安市场北门摆的粥摊，到1914年以后引进了涮羊肉这个品种，经过几代厨师的艰辛努力，打造出了一块金光闪闪的金字招牌。 陈主任，如果让您简单的说，东来顺为什么这么出名，为什么它好吃？您能不能用语言给我们概括一下？ 东来顺的涮羊肉之所以出名，主要体现在8大特点，它叫选料精、刀工美、火锅旺、底汤鲜、调料香、糖蒜脆、配料细、辅料全， 这八大特点呢，每个特点都有很深厚的内容，为了节省时间，就不耽误大家时间了。 您是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探寻的空间啊，让他们自己去找到这个答案。那我还想问问您，陈师傅，您可以说是一参加工作就到了东来顺了，跟东来顺的这个感情相当深厚。用俗话讲，就叫有缘分啊。那这个缘分它是怎么结缘的呢？我想您一定还记得那时候是怎么走进东来顺的吧？ 记忆还挺深刻，因为那个时候呢是16岁，基本上是一张白纸，对东来顺也没有原先什么概念啊，什么了解都没有。因为到东来顺以后呢，等于是企业对我进行了启蒙教育，我才了解了东来顺呢是以清真炒菜为主，涮羊肉是它的拿手菜，然后呢还兼营那个清真小吃，是一个清真菜系。后来呢，到了工作岗位之后呢，就是机缘凑巧和我的师傅呢就结了缘了。我的师傅也不是一般人，想当初参加过全国技能大比武，是接受过毛主席亲切接见的大工匠。 哇， 当时呢师傅呢，要说起来年龄跟我父亲差不多，所以过去老话怎么说呢，师徒如父子。其实真是师傅对我倾注了很大的热情，不光是教我的业务技术，还教我怎么做人。他讲这个干活呢不分上下手，说您光想学技术不做那个先期的准备工作或者那个首尾工作，那叫没传授。所以呢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先从哪儿开始呢？先从那个点滴的，从搞卫生都开始。那时候我还觉得搞卫生有什么神奇的，到了东来顺我才知道什么叫搞卫生。过去在家里头大扫除一年有数的几回，到这儿我才知道，东来顺的是一个清真老字号，对那个卫生啊特别讲究。东来顺过去叫手工切肉，是在那个大案子上面放着木墩子，然后呢我们那个墩子呢高低不一样，师傅的身材高矮也不一样，但是呢这个手和那个墩子呢要有一个结合的最佳点。怎么来调节呢？得有一个脚蹬板，所以那脚蹬板呢就是根据师傅的高矮，然后让你的手和墩子有一个最佳角度。所以呢那时候搞卫生啊，不光每天的墩子案子都要捡水刷出见心茬，连脚底下踩的脚蹬板都要刷出那个木纹来。 这够仔细的，这个， 所以那时候叫无死角全覆盖。 从这个工作开始做起的。 对，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作为一个餐饮的员工来讲，这个卫生是特别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你的环境脏乱差，自己看着别扭不说，让消费者也没有食欲。 您是从进门学怎么搞卫生做起啊，然后呢？ 那就是从基本功开始，师傅教你怎么拿刀，握刀的姿势，然后这个刀呢行走的轨迹，说上下要垂直，前后走直线，这握刀用什么部位握，什么手势，然后呢这个刀和那个手腕子什么关系，然后要大臂带动小臂，然后呢腕子呢握刀呢要松。师傅跟我说了，说的松到什么程度呢，这个刀我在你前面一蹬就能蹬下去，不能死劲的钻。 哎，听起来特别像是毛笔啊，握笔的那个，里面也有很多这样的诀窍。 对， 而且越听越像是学功夫，不像是学厨师。 那倒是，因为师傅原来说过，什么叫手艺？手艺其实也是功夫，过去叫功夫到自然成。实际上什么叫功夫？功夫就是时间，你时间到了才能成。但是这时间不是混日子，你必须得按照那个操作规程，按照你那个工艺要求，一点一滴的一个简单的动作重复做，然后重复的动作用心做，最后形成你自己的固定手法，才能变成你自己的手艺。 回忆起自己刚刚加入东来顺的那些年，陈立新师傅感触很多，拜师学艺过程中的很多个片段如今都成为了他难忘的瞬间，而这些最初的经历也为他日后成为名厨，成为旅游业界的榜样人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这些基础的工作开始做起，用了多长时间，后来成为了您可以自己来做厨师了？ 那个时候我们叫速成，因为东来顺过去的涮羊肉那叫供不应求，每天是发号限量供应的，每天顾客都排队的，所以呢我们都是有定额的，师傅一天要切150盘肉，小徒弟呢切80盘。 嚯， 那时候就想着尽快的能够掌握技术以后好帮师傅多干点。那时候积极性可高了，你别瞧16岁，那时候身子骨可棒了。我就记得那时候那个背肉，就说东来顺过去讲究手工切肉要有外形，剔完骨以后选好了要挂在冷库里的，要排酸，就是冻的麻连冻，然后我得背一个大竹筐，一筐肉，那个冷库在地下室， 切肉在二楼，我那上下楼都是跑步走，所以那个时候呢，师傅就看着我喜欢呢，因为干活不犀利，哪个师傅都喜欢这样的徒弟。 嗯， 然后呢，小孩嘛，一般都愿意显摆，刚学的有一点模样了嘛，就嘚瑟。 嗯， 然后呢，就有一天就是看到那个外边排队的客人挺多，然后我跟我师哥就说了，咱们早点干活呗，然后等我师傅来的时候呢，我们都切出七八盘肉了。当时师傅拿着我切的肉拿起来看了看，说这怎么回事啊？哎，我说那个外面排队人挺多，我先干，等多切几盘能多买多发俩号呢。 嗯嗯嗯， 师傅，我没问你这个，我说这是我教你的手艺吗？我当时愣了，我说怎么了？不就是糙点吗？糙点，你看这肉，因为咱们那肉应该一个是要精薄如纸，还一个每片每片要排列要整齐的，所以你看你这个薄厚不一不说，还高低不平，七扭八歪。说客人排队，为什么排队啊？人是冲着这手艺，冲着咱们的字好来的。如果都像你切这样，还以后还有人排队吗？ 嗯， 也当时小孩啊，脸皮薄，就那脸通红通红的，就觉得就是这话说到我心里去了。 嗯， 那时候就知道这个手艺也好，技术也好，你的技术水准，不光是个人的形象，它跟那企业的招牌是挂着钩的。 嗯， 所以这句话我到现在都记着。 陈立新师傅说，从他进入东来顺开始，那里就作为一个课堂对他进行了人生启蒙技能培训，同时东来顺作为一个舞台也为他提供了施展才华发挥能量的巨大空间。从学习技艺到实践检验再到技术革新，陈立新见证了时代的发展变迁。 那时候1973年北京搞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那个时候呢是有三个餐厅，一个中餐厅，一个西餐厅，还一个清真餐厅。清真餐厅呢三天的午餐呢是吃涮羊肉，然后把这任务呢就交给东来顺了。 嗯， 东来顺呢那时候十几个切肉师傅，那时候我还没出师呢，那也是跟着师傅他们一块卯着劲儿干的。就是切了三天三宿，把这任务完成得很漂亮。那领导来慰问的时候，听到这个情景啊，很激动，说的一个呢是为咱们的忘我劳动精神感动，另外说心疼啊，说是要把人都累垮了怎么办呢？一定要实现机械化，所以这时候呢就把这个涮羊肉要实现机械化的任务跟那个六级床就是交代好了。六级床的工程师技术员到东来顺来蹲点儿，看着我们手工切肉的动作设计切肉机。 哦， 到75年的年末，那切肉机的雏形就出来了。当时他那个切的薄厚均匀程度都是模仿我师傅的手艺，那就是一片不到一个毫米，0.9毫米，而且每一片都排列特别整齐。当时我们看的都挺神奇啊。 嗯， 一个呢叫解放劳动力了，另外一个呢又觉得呢有点可惜，好容易学了手艺呢马上给替代了。 对对， 就可是呢那时候作为东来顺来讲，这个手工切涮羊肉这个手艺呢没让他荒废，没有那个就是每天100多盘的那个定额指标了。 嗯， 但是呢有那时候咱们已经那个对外开放了。 嗯， 就是有那个旅游客人来了。 对， 有那国家请客什么。 嗯， 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是有表演成分多一点，展示一下过去东来顺的传统手法是什么样。现在呢这个东来顺的涮羊肉制作技艺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了。 嗯， 所以更把那手艺呢叫生产性保护，也就是我们推出这个品种，现在消费者对这个手工切肉还是很认可的。 对，对， 所以他不光是说是观摩观摩看一看就点。 嗯， 就像比如说王府井人店呢一年也得卖好几万盘呢，一天就是将近200盘肉呢。 哦， 所以呢这个就是给我们就是施展手艺呢也有了机会了。 嗯， 不光是表演了， 嗯， 它也是成了一种生产手段了。嗯，让消费者找回原来的那种感觉或者那种情节，我们呢在那个切肉过程当中呢就跟客人也有的交流了。像有的客人就是问我们这个手工切肉的一些那个细节，一些后来有的老顾客都想说，过去那时候看着你们的师傅在前面切肉的时候，我那时候都来过，说现在看你们的手艺跟他们呢虽然有距离，但是也像模像样的，因为当时我们觉得挺受鼓舞的。 陈师傅您真是很谦虚哈，说到游客们顾客对自己的肯定真的过千了。那刚才您在说这个亚非拉乒乓球邀请赛，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啊，从那时候开始慢慢的咱们也就越来越成为旅游行业当中的一员了。那咱们东来顺这个金字招牌对于游客尤其是外国游客来说，他们又有什么样的评价呢？您收集到过这样的反馈吗？ 好，还接着说， 刚才那个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当时呢是在那个西郊宾馆，东来顺也是派那个服务队伍到现场服务。当时那个外国运动员看着这个火锅，看着羊肉，看着调料，他不知道怎么吃，跟那转腰子，咱们的服务员给他们做示范，用筷子给他涮好了以后放在盘里，然后拿调料浇着吃，让他一尝，尝完了以后他就手舞足蹈，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时候叫他们是轮番吃嘛，结果那个运动员就是三天都盯着这火锅吃， 就吃上瘾了 啊。过去呢，东来顺的涮羊肉叫大众品牌，同时呢，它又是高也能成，低也能就。算北京的一道风味，就是像那个接待外国元首吧，这也能拿得出手。比如那时候那个基辛格，作为国务卿，作为那个谁，那个福特总统的那个特使，到中国来安排福特的行程的时候，那时候是邓小平副总理，就是宴请他，就吃的东来顺的涮羊肉。当时咱们那个东来顺应该叫一个大众的饭馆，所以他那个各方面的安保什么的都达不到标准，我们得停业三天，搞卫生啊，购置新的设备，连从一楼到三楼那红地毯都是现买的。然后呢，这个接待任务完成的挺出色的。原来是吃完东来顺的涮羊肉呢，然后上那个首都体育馆要看文艺演出，所以这个基辛格呢，他是第二次来华了，他的夫人是第一次来了，然后他呢就到那友谊商店呢去看那个丝绸，然后他来晚了，所以那个当时呢宴会原来说的是一个半小时，后来他来晚了，就要因为下一个活动他一个环节扣一环的，所以就压缩到一个小时。当时那个大桌呢是24个人就餐，上了6个火锅，由服务员帮着涮，这样呢就是最后甜点上来，热毛巾一上，邓小平一看表，正好1个小时，宣布宴会圆满结束。当时那个基辛格的夫人看见那肉片都舍不得下筷了，他说这个像葵花一样的美丽啊，是我们那时候切的那个肉真是一片一片排列的特别整齐的，因为全都是一水的，都是上脑，三根四根拼在一起，它那脂肪线是一条一条的脂肪线，特别特别整齐。后来那个福特总统来了到中国呢，再宴请他吃涮羊肉呢，东来顺就不够条件了，上人大会堂。到人大会堂去的时候呢，我替我师傅去的，当时是3个师傅到那儿去，然后呢就是切的全是上脑，那就是人大会堂的同行看着我们那刀工，然后就看着那服务员切的那个葱花香菜，都觉得那么神奇，都那么一丝不苟，特别特别漂亮， 像艺术品一样。 当时我们觉得挺自豪的，因为说呢，虽然是一门小小的手艺，也为那个国家宴请外国元首也能发挥作用。 对，对对， 觉得这个岗位应该是值得热爱的。 刚才陈师傅您说的这段啊，应该是东来顺包括您在整个发展过程当中经历的一个重要节点，也可以说是用咱们旅游从业者的眼光来见证历史。那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东来顺已经不仅仅是一种味道了，它更应该是一种文化的传承。刚才我们听到您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也提到，您现在是东来顺的非遗工作室的主任。我特别想知道一下，这个工作室咱们现在做什么工作？对于这样一个非遗的项目，您又是怎么看的呢？ 啊，那得先说，东来顺的涮羊肉怎么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这个呢，就是，一方面呢是社会上对东来顺对这个涮羊肉制作技艺的一种认可。同时呢，它不光是一道手艺，它应该是一种文化。也就是说这个传统的加工工艺到现在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如果存在的话，是原汁原味的，是原封不动的，还是说呢改了样了，偷工减料了？所以呢，当时呢就是我是作为那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的传承人，那也叫机缘凑巧，因为我师父都不在了，然后我的师哥师姐都退休了，也正好就把这有一种叫历史责任感吧。当时我就想着这个责任比荣誉要大得多，当时我还在东来顺有一个加工厂，在那儿当厂长呢。领导说你在那儿当厂长，扛那有数的那点儿就是指标，不如干这个有意义。因为他就给我讲这个道理，说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全国一个行当就一家啊。说他搁在咱们这儿，一个是把那个荣誉给你了，但是把单子也交给你了，咱不能交不了差呀，所以一定要往下传。所以呢你呀专门干这个吧。这样就成立了一个非遗那个传承人的一个工作室。 您现在这个工作室做什么样的工作？ 哎，有这么3大项吧。一个呢是挖掘整理梳理东来顺的历史发展脉络， 也就是让消费者知道，或者让咱们自己的徒弟也得知道，东来顺呢它是从哪儿来，然后它呢经营特色是什么，在历史上都经历过什么什么的历史阶段， 嗯， 在每个历史阶段呢又都有什么代表人物，然后这个代表人物呢都有什么绝活绝技，都有什么传奇故事，哎，然后就挖掘整理这个，就说这块金字招牌它不是凭空出来的，它是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 嗯， 这些几代人他们都怎么表现呢，所以一定要把他们记录下来，这是一个任务。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要把这技术要不折不扣的传承下去，必须得有一个标准的教材，你传到什么样，应该就是说知其然还得知其所以然，比如说切肉好像是一个简单动作的重复做，但是它也有技术规范呢，应该切多薄切多厚， 嗯， 你的左右手怎么配合，然后刀的上下运行和前后走动那个走向那个要求。还有一个呢就得讲什么呢，说的有的是只能意会不能言传，但是现在必须得把它做成标准化的语言给它固定下来， 对， 要不然的话就容易走样了， 嗯， 所以编教材也是我一个重要内容，嗯，再有一个呢就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来宣传东来顺的闪光点，让广大消费者也对东来顺这个品牌不光停留在它是一个老字号，也不光停留在它只有涮羊肉，还得知道它是一个从什么样的形式慢慢发展壮大的， 嗯， 还有呢它还要坚持走下去，过了100年了还想做第二个百年第三个百年，还得让消费者对我们进行监督，督促着我们叫原汁原味的传承下去。 说起自己的非遗工作室，陈立新师傅说自己要做的工作有很多。从2009年起，他被认定为中华传统技艺技能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涮羊肉加工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说，在多次和老师傅们的座谈当中，他体会到东来顺在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代表性人物，每个代表人物身上不光有生动的传奇故事，还有他们的绝活绝技，这也使得他萌生了立体再现东来顺完整形象的想法。由于他们始终坚持传统不保守，创新不忘本，并在技术队伍的培养上下功夫，逐步收到了回报。2014年，经专家评审组评定，东来顺被中国商业联合会中华老字号专业委员会授予“中华老字号清真第一涮”的称号。陈立新说：“实践证明，非遗传承大有可为。”为北京旅游做更多更新的贡献，大有可为。好的，听众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是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今天的榜样人物之一，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遗工作室主任陈立新的故事。稍后我们请出另一位榜样人物，北京仿膳饭庄有限责任公司厨房部总厨师长谭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股份有限公司猪年生肖酒，平顶有只小金猪的酒即将上市。 哇，平顶的小金猪真可爱，金光闪闪， 祝大家2019猪年福气满满。 享秋高气爽，揽红叶满山，到雄伟秀美的慕田峪长城。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 一家一团去旅行，中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0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玉纯粹才美，人诚信才真，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诚实守信，成就良心企业。 七彩云南翡翠，良心品质，良心价格，七彩云南翡翠。 秋风送爽，登长城做好汉，乘缆车看满山秋色，果实累累，就从秀美的慕田峪长城开始吧。6162-6022， 温都水城迎年会场地的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旅行家。环球旅行家。 学以一才，立志进取，有一种力量叫榜样。 我干了这份工作，这是我的职责， 心里只想好好学，使劲干。 我觉得能够代表这一个行业的， 在执行一带一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联合北京文艺广播环球旅行家为您奉上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 让更多的游客充分享受到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 成为我们中国游人亮丽的一个名片， 实现我们的旅游梦，实现我们的中国梦。 汇聚新时代新榜样，30位旅游行业榜样与您分享他们的故事与感动，展现旅游行业与时俱进的新面貌，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旅行家2018北京旅游行业榜样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帆。在今天的这期节目里，上半时段为大家介绍的是北京东来顺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非遗工作室主任陈立新。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把目光转向另外一位榜样人物，他就是北京市仿膳饭庄有限责任公司厨房部总厨师长谭冰谭师傅。谭师傅，刚才在听到您的这个工作经历的时候，既有仿膳又有全聚德，是吧？这应该都是两家非常知名的老字号了。那能不能让我们先了解一下您的工作经历，了解一下这两个老字号？ 这两家呢，首先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老字号，而且呢都是服务于国内外宾客。全聚德呢，因为打一毕业分配就分配在全聚德，等于也是16岁开始参加工作。因为我们是第一服务局学校毕业的，就专门是给饭店培养人才。哎，这样的话呢，刚一分到全聚德时呢，心里边还稍微有一些小小的不情愿，因为当时觉得饭店非常体面，就觉得去一个餐馆，当时给我们感觉全聚德就是一个知名餐馆吧。 不如他们光鲜亮丽。 对，哎，分配的时候呢，分到那儿，又觉得稍微的有点小失落。经过学习，我就觉得，哟，北京烤鸭在这个国内、国际，都非常知名，所以呢，更坚定了把这个工作做好的这个决心。经过自己不断努力，1995年就跟着这个师傅们就出国工作，去美国洛杉矶参加工作。 哦，1995年就去了美国， 对， 做这个那边的餐饮的工作。 餐饮工作，待了4年8个月，就在那儿担任厨师长工作。 哦，在美国那边 洛杉矶 那个店担任厨师长的工作。 对，而且呢，就是当时在那个洛杉矶引起非常大的轰动。 为什么呢？ 这个外国人非常喜欢呀，这回就是说他也是不用出国门，他也就在他本土就能尝到正宗的这个北京烤鸭了。 尝到传说中的北京烤鸭了。 对，而且当时那个门都关不上， 我们很早就开业了，一直到晚上11-2点才关上门。哎，就那客人他是排队，你必须就得让他进去，所以最后都有的都给他们优惠券，就是你第二天来，哎，我保证给你优惠。而且呢，因为我们还是以山东菜为主， 嗯，鲁菜， 他哎对，鲁菜为主，他呢不会像那个特别辣的川菜那样， 嗯， 他基本上都能接受，而且他觉得你这个非常正宗。他这个美国人的饮食习惯，还有一个他认准了你这菜了，他就不许变了。 哦， 哎，如果你要是有变化，他觉得你可能换厨师了，或者是他会把这道菜给退了。所以呢，有时候呢也会引起很大的这个变动。 嗯， 就是说这个厨师如果在一个餐馆做久了，客人会追着你走。你到了其他州工作， 嗯， 包括我们后来去德州， 嗯， 啊，去纽约。哎，他的有时候他会问餐馆说，你这餐馆是不是换厨师了，说怎么跟原来不一样了，他会有这种顾虑。然后呢这边电话就赶紧说赶紧回来吧，这边赶紧的，哎，这客人有点不满意了，就是说吃不到原来的那种味道了。哎，所以在这块呢确实觉得中国的这个饮食文化这博大精深。 嗯， 哎，我觉得这个体现特别好。 从入职之初的小情绪，到学习和工作中的自豪感，谭兵师傅说他是个幸运的人。他一入行就拜在全国劳动模范、世界烹饪大师陈守斌先生门下，之后又师从中国烹饪大师顾九如先生。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努力成为像师傅那样德艺双馨的劳动者。在工作中，他博采众长，坚持让自己做个求知的有心人。正是在海外传播中华美食的经历，为他的成长和事业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从美国回来之后呢，回国工作，在工作期间呢，也就是一年左右，接到了这个阿曼国王在网上自己发的一个招帖，啊，当时觉得特别神奇，就觉得这个可能吗？是阿曼国王呢去英国休假，哎，他在当地吃了一个烤鸭， 他在英国吃了烤鸭， 对，是烫皮烤鸭，怕这个消息不准嘛，所以我们集团的一个技术人员呢，正好在网上发现这个，就跟我们集团领导说这个，这是一个国王亲自发的这消息。 他这个消息是要做什么呢？ 做什么？就是邀请中国最有名的全聚德。到他的自己的饭店开全德烤鸭。 哦， 经过这个和这个阿曼使馆联系， 嗯， 哎，确有其事。哎呦，当时就说这个国王非常喜欢中国的烤鸭， 嗯， 这样的话呢，领导带着我们几位骨干就过去探路考察， 嗯， 看看他什么一个情况。哎，到了阿曼之后呢，看到他这个也是一个超五星级饭店，他自己的酒店， 嗯， 他也属于他的比较私密嘛，坐落在那个阿曼湾那儿，非常美丽。后来就去谈，你要求是怎么样？说我要求就是要原汁原味的北京烤鸭。这样的话呢，一去我这也就是6年多，当时跟那个法餐总厨，就是整个饭店的一个总厨磨合了一些，因为他的那个法餐嘛，他老有点自我感觉很好的那种感觉， 嗯嗯， 所以呢他对这个中餐呢也知道，但是呢他觉得没有法餐那么受欢迎也好， 嗯嗯， 是他的知名度也好。但是呢就经过半年嘛左右的时间，咱们的这个饭店里面就做出名堂了，包括国王啊、总理啊，包括他们这些所有的这些就属于酋长类的人都非常认可，每天营业啊都超时间，吃饭的时间一下能延续到夜里2-3点钟去。当时我们这个烤鸭只作为一个服务项目，但是做到第3年的时候已经是这家饭店最盈利的餐厅， 哦， 而且是最盈利的部门，不光是说餐厅之间，就是给他创造很大的这个美誉度。 嗯， 工作6年期间，我们拿到4届 GCC 十佳餐馆，就是六个国家海湾六国评选的十佳餐馆， 受到这么大的认可。 对，有他们非常喜欢。 嗯，那儿受到这么多的欢迎，到您回国之后，在这个方面，这个融合和创新，从这段经历当中应该是吸取了很多营养，是吧？ 对， 嗯， 正是由于有这样的经历，所以呢，就是我们呢也跟那个本饭店的这些厨师啊有交流，因为来自不同的国家，这个饭店一共是36个国家人员组成，就是员工，就跟他们有了很多的交流。哎，经过这一段时间呢熟悉之后呢，我们也去法餐，去意大利餐，去阿拉伯餐，哎，也跟他们去交流，拿我们的菜去跟他们做交流做交换。 嗯， 哎，这样的话呢，觉得他们哪道菜做得非常好，那么的话我们呢就学过来，而且呢就能够问到他的精华。回国以后这么多年了，我有时也去看一些做一些法式的呀，或者是意式的呀，我就觉得呢没有那样的给我的体会更深，因为那是直接跟他们交流。 嗯， 这样的话呢，回国之后呢，我也是参与了我们集团一家新店的开发。 嗯， 从厨房布局到餐厅格局，到想经营什么菜式，我也是做了很大一些调整，提取它的精华，用它的原材料做成咱中国的口味，咱们的菜式呢做成那个西式的装盘，给人呢有点耳目一新的感觉。当时这个店在望京，估计有人多一些，开业就引起很大轰动，食客觉得非常好，就有点不同于这个传统的菜式了。 谭兵师傅说，无论是在海外还是回国之后的工作经历，都让他感到作为中华饮食文化传播者和使者的自豪感。通过在传承中大胆创新，他也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中餐西吃、中菜西摆的菜品制作技艺风格。在讲述中，谭兵还告诉我们，2017年对他来说是人生中最为难忘而且最为珍贵的一年。 特别深刻的呢就是2017年那个一带一路，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对，高峰论坛，所以作为这个主要的这个厨师长，哎，接到这个任务，当时去为30多位国家领导人做一桌这个国宴。当时感觉呢又荣幸又稍微有点不知所措，就是因为这个同时这么多人的还真是没有经历过。 嗯， 这样的话呢，接到任务之后，我们呢从这个菜式到这个盘子到最后的出品，也是做了很大的这个调研工作。因为呢各个国家的领导人口味不同，风俗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所以呢在这个菜式上要做出很大的调整，不能说是开什么菜单的人就吃什么，而且呢他要求呢是要同时上，而且要同时的温度，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在这一点上面真是费了一些周折。在这一点上呢就是稍微还有个小插曲，在接到这个任务的前两天，就要开会的前两天了，突然有一个领导人又加入会议，所以呢就是说又连夜开始编排他的菜单子，怎么样跟其他的那个融合去，怎么做一些调整，很紧急，哎，各种方面怎么调配怎么调拨，做了真是很大的工作，最后呢算是圆满的算是完成了这个任务。这一块我才能觉出国宴的不容易， 它是一个桥梁。 对， 其实是一个很微妙的这么一个桥梁的作用。 嗯，对。 据我们了解，谭兵师傅在接到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工作午宴任务之后，提前半年时间开始最初的设计，他多方搜集资料，进一步了解各国饮食习惯，结合多年积累的海内外工作经验，在菜品设计过程中紧紧围绕一带一路主题，既体现了中国博大精深的饮食文化历史传承，又展现出中西合璧的时尚特色。他与团队成员日夜奋战，齐心合力，攻坚克难， 还将自己的菜品设计思路以及对所盛容器的要求提前与器皿制作方进行沟通，经过不断尝试，最终达到了器皿与菜品的完美结合。在完成使命、超越自我、锻炼队伍、提升技艺水平的同时，更为自己所在的团队、为北京旅游行业赢得了荣誉。好的，谢谢谭师傅。那节目的最后呢，作为咱们北京旅游行业的一员啊，陈师傅、谭师傅，你们最想对游客说的一句话是什么？谭师傅，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欢迎国内外宾客到我们房山来，到美丽的北海来，让我们一起荡起双桨，滑向最幸福的明天。